咁喺直播室里边有文洁华同埋陈泽铭，咁咧我哋咧就都等紧啊马欣啊呢个马鼎盛出现啦吓， 系 系啦，咁咧都系好啱你哋倾嘅一个话题啦，因为陈泽铭咧除咗佢自己专业之外咧，就近期都有参加好多或者出席主持好多嘅一啲论坛嘅节目啦。咁咧嗱，你点样睇呢个政治化呢样嘢？因为呢一个字咧。如果我哋追本溯源咧，就人人都有關係嘅。咁我哋講翻，譬如話阿里士多德嘅嗰陣時所講嘅人係政治嘅動物呢一個咁嘅概念啦。咁佢有一個脈絡嘅，就係話個城邦嚇、當時，譬如希臘嘅城邦制或雅典嘅城邦制咧，咁佢就係要求咧，其實好多嘅市民咧，佢哋係可以發表佢嘅意見，特別係咧一啲影響到城邦全體公民嘅利益嘅。咁大家又講啊，議論啦，咁所以佢哋又出咗好多 senator 我哋話係同埋咧佢哋嗰啲演說啊，要說服人哋嘅訓練真係好精彩嘅嚇，有時真係好想翻翻去嗰陣時學下嘢咁樣嚇。 用語言去說服我啊！ 是啊，系咪好难啊？系咪好难？ 嚟到今日香港都好似好难喎。 系啊，而家说服边个都可能有啲难。咁咩问题系咧？佢哋讨论嘅嘢都系关于个城邦嘅利益，譬如话一啲政府嘅设施啊，或者系啲战争啦、对外嘅政策啦等等，呢啲都好贴身嘅。除咗奴隶之外咧，其实一个城邦所有人咧都要求或者系甚至鼓励佢哋咧系参与呢一啲嘅决策同埋讨论先嘅。咁嗱，如果用呢一个嚟到讲咧，即系话咧喺古典嘅时代咧，政治嘅意思咧系关于公共嘅事务，即系公共化。 系。 咁如果我哋睇翻今日咧，咁就更加觉得。冇咩嘢唔係政治嘅，因為我哋而家嘅體制咧，即係都牽涉到無論你係交通啊、工作啊、婚姻啊，甚至宗教啊，所有嘅即係啲所謂你以為係私人嘅事務咧，其實都係咧同政治有關。咁嗱，阿陳澤銘，你同唔同意一切都係政治呢種睇法？ 我某一個程度上同意嘅。因為如果你好廣義咁講文句話，你都講得好啱啦。呢個政治啦嚇，中文就叫政同治。政咧其實就係眾人啦，眾人啦。治就係管治啊。咁所以係眾人之事，好似孫中山先生講過嘅，政治就係眾人之事。咁所以咧，其實就係我好唔中意政治啊，我唔想理啊。咁但係其實係關於眾人之事喎。你唔想理咧，政治都會揾到上門嘅，好慘喎。咁另外你頭先有提到呢個古希臘時代個來源啦，其實講得好啱啊。其實英文咧政治就叫 politics。咁 politics 呢個字點嚟咧？其實就係頭先阿文傑話提到阿里士多德當年寫過一本書叫 Politica 嘅書。個名字走出嚟嘅 ，poly 其實就係頭先文傑話講嘅城邦啊，城邦之事其實就係 politics， 咁所以咧就演化咗英文呢個字出 poly 呢個字，咁城邦咧就係當時希臘一個古希臘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政治 制度，冇錯，咁就係一個個城市，其實佢係幾。獨立自主嘅， 係同埋好理想 嘅，係啊，理想化地去管理嘅。咁甚至我記得嗰陣時，我大學讀政治科嘅時候，我覺得最有趣嘅咧，佢哋講到咧就話，佢曾經有一個政治體制，頭先阿文傑話提到 Senate 啦，一啲議會啦，去抽籤嘅，佢唔使選嘅。即系我抽中你系市民出嚟咧，你但当然当时就女性冇得抽嘅，男性或者系啊交税吓，咁你抽咗出嚟咧，你就做咗管治者噶咯。 系 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喺个管治嗰个理念上边咧，其实对我嚟讲哇，非常之先进嘅，真系。即系吓，我哋讲紧阿里士多德系公元前200几年前嘅事，即系而家讲紧2000几百年前嘅事，竟然。對而家今日嘅政治社會咧，都好有參考作用。 喂，冇錯。咁同埋嗰陣時嗰種所謂希臘啊鼓吹嘅所謂民主啊，咁其實民主有好多進程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嗰個不斷嘅修正啊，你可以話嚇。咁而家就泛民主，即係泛港民主應該話係嘛嚇。咁但係嗰陣時嘅民主真係有個體制。除咗奴隸之外啦，即係唔係就係女性啦、或者甚至可能有年齡嘅限制啦，咁佢都有覺得你係一個理性討論可以參與嘅，就你係有呢一個權利同埋有呢個義務咧去參與討論。咁所以大家咧都係關自己嘅事，於是我就想問阿陳澤銘咧就話，其實既然咧。 冇嘢唔係政治，或者甚至一切都係政治。咁都其實點解又需要講話泛政治化？或者即係有冇政治中立呢回事咁樣咧？ 嗯，我諗跟住就跟住落嚟講到喺實際操作上面，特別喺所謂西方啦，我哋首先講西方呢一個所謂嘅體制多啲先啦，因為香港始終係。中中西西嘅，香港呢個一國兩制好鬼特別添嘅。咁我哋講一講西方先啦。西方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咧，就演化咗出嚟咧，就叫政黨。 係，冇錯。 咁啊，其實不論係喺呢一個古希臘啦，或者後來嘅羅馬人啦，甚至去到呢啲西方啟蒙時期啦、歐洲啟蒙時期啦，以至到去到美國立國啊，美國我哋講咧講係最民主嘅國家啦。其實佢啲 founding fathers 啊，佢立國嗰班立國者咧。從來都冇諗過有政黨嘅出現嘅，喺個你睇翻美國個憲法嘅歷史寫出嚟嘅，冇諗過呢樣嘢。佢只係用一個較為民主嘅方法啦。 或者解放咗之後，跟住咧，我哋就大家一齊去。但係佢哋可能以為佢自己嘅信念就可以係普遍化。 冇錯，咁但係後來即係不幸地又可幸地不幸地都好啦。就演化咗一啲政黨，即係有一班人有類似嘅概念啊，走埋一齊。咁好多時喺西方就有啲兩黨制添，兩黨制係大多數嘅，其實即係兩個大嘅政黨咧輪流去執政。佢哋嘅理念咧，通常都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喺個原則上，佢哋都可能唔同啲嘅。我哋又話左派右派啦，左右佢哋嘅睇法唔同。嗱，就翻去頭先文傑話問我呢個問題啦。点解啊？所有事都好似政治化，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因为呢一啲核心嘅理念咧，唔同啊。咁啊，左右拉你，右又拉你。咁啊，左边嘅人当然系想佢哋嘅声音多啲听到啦，右边嘅亦然。咁所以咧就引发出一啲争拗啦。第一简单就争拗啦，第二就系选举啦。咁所以咧就点解一啲好似好民生嘅事情咧，往往我哋成日都讲政治化咧，其实背后就有呢啲原因咯。 系啦，呢个咧就最有趣咧，就系我哋特别喺一两年香港嘅情况嘅讨论啦。咁咧有啲嘢你认为可以唔政治化，其实佢可以好政治化。有啲人话唔好泛政治化，我哋讲交通灯啫，系咪啊？我哋讲紧系咪要减费啫？即系咁点解要将佢政治化？咁頭先陳湛靚講到一個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幸運或者係不幸出現嘅政黨之分，而係一定會出現嘅。就喺社會上邊一定有唔同利益嘅集團、唔同嘅信念、價值觀嚇。咁咧嗰啲都係一種利益嘅，即係話我無論我宗教信仰，或者我係一神觀，或者我覺得有冇尊卑嘅觀念，或者一個愛國嘅議題咁樣樣。咁咧冇錯。你認為是一個應該最有普遍性，應該最冇更就係爭議，最天經地義嚇。但係亦都會有啲人唔係咁睇嘅。咁咧佢哋唔係咁睇，唔出聲一件事啫。但係如果佢出聲而組成一個政黨咧，嚟到去討論咧，就要睇你嗰個地方咧有幾包容啊。即係能夠俾佢發聲嘅機會得唔得咧？抑或發聲都唔得咧？咁嗱，咁呢個咧絕對係有。利益差異和立場差異咧，喺任何一個社會裏邊都會出現，係嘛？ 我記得好似早幾個月之前，我哋討論過立場呢個問題。咁頭先阿文傑華講到啦，有唔同嘅利益集團喺度啦，好似好負面咁，其實都唔係嘅， 唔係 嘅，唔一定要負面嘅，係啦，因為有一班人佢哋有共同嘅相似嘅理念而聚埋一齊嘅啫，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事。 係啊，咁利益可以睇得佢好闊嘅。 冇錯，冇錯。咁所以呢啲咁嘅唔同嘅觀點、唔同嘅立場咧，往往變咗出嚟咧，就係一啲頭先講啦，政黨啦，或者政治上面嘅爭拗啦，所謂。咁所以我個人啦，起碼我個人咧，其實咧就係。多元化少少嘅，即係我雖然我唔同你嘅意見，但係你咪講咯。咁喺呢個文明嘅社會，你有權發聲噶嘛？係咪？最後如果係用西方嘅角度睇，就透過選票去選出你嘅言能者。咁呢個就係一個較為正常嘅做法。不過呢個都係理想角度。係 冇錯，原來而家變成咗個理想嘅角度。 冇錯，冇錯。唔單止香港，其實我哋甚至睇翻歐洲或者美國咧，其實都有好多不完善嘅地方嘅。 冇錯。 即係呢一個咁嘅所謂選舉民主，反映民意、反映政黨唔同嘅利益集團嘅取態咧，我哋都係仍然係深入研究緊點樣可以完美呢一套制度。 係，咁同埋咧，亦都要去到好多嘅所謂即係個考慮咧。 就是你是得到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这种所谓利他的考虑，抑或说那个权利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的问题。那这种呢我们、未落到去一些这样的细节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再在现在打桩的时候呢讲回呢，有没有所谓泛政治化，抑或呢其实每样东西都是政治，所以不需要呢就是经常都说啊，不要将这一样东西政治化，不要将那样政治化。其实我们大家都不如坦诚一点、其实政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维护自己的信念、利益立场，同埋伸張我哋自己所謂發言嘅權利。 我同意啊呢樣嘢，我就都係專業人士啦。我成日都覺得咧，其實專業咧其實係可以幫到呢件事嘅。即係我哋回歸翻專業嗱，我哋最近啦，疫情原因、疫苗也好，呢個檢測也好，都好多爭拗。即係好多唔同嘅利益集團啦，我用翻呢個字啦。嘅意見都係唔同嘅。咁其實可唔可以撇開曬其他嘢？我哋真係純粹去回歸專業咧，睇翻科學咧，睇翻統計數據咧。醫生係咁啦，律師又係咁啦，教育工作者係咁啦，新聞從業員都應該係嘅，係咪？我哋回歸我哋嘅專業，做翻我哋嘅 professional 啊，所謂嘅話，其實呢個社會係會開心啲嘅，其實我會覺得唔好諗得太多陰謀論啦。其實專業人士係點講咧？專業人士唔應該會有立場嘅喎，係咪？佢只係睇數據，睇佢個專業判斷嘅啫噃。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即係如果我哋回歸專業嘅話， 不過就陳澤銘，你我唔覺得咧，亦都要隨住氣氛會有改變嘅。嗱，唔單止咧喺呢個學術嘅討論裏邊啦，就出現咗好多批判性嘅理論啦。喺啲批判性嘅理論眼光咧，就冇一個範疇是完全中立同埋冇利益傾向。譬如科學絕對可以政治化，軍事也當然政治化，甚至而家嘅疫苗政治化等等，我哋有見到嘅喎。咁咧就睇下政府嘅決策如何啦嚇，邊支打得先啊，邊支打得後，有幾多嘅數據等等。咁咧於是就見到一種爭持面咧，出事嘅時候。咁即係專業人士就係你哋唔好將呢啲嘢政治化，聽我講咁啊。咁但有啲人咧就覺得，唔係連法律咧都未必唔係政治化嘅嚇。咁咧都有好多呢啲推敲，以前反而冇諗過。所以你越嚟越想話中立化呢樣嘢咧，似乎係好困難。兼咧就係你以為你自己係中立，人哋就話。你其實咧內化咗某啲價值，你唔知道，你已經幫緊啲乜嘢立場去講咩説話，係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或者你嗰個位置令到你能夠咁做啊。譬如就算喺法律，我都想問一問，譬如做主控嘅或者係即係政府嘅 prosecution 嘅 控方啦， 嘅控方本身啦嚇，同埋辯方嘅律師。咁其實都係法律啦，咁於是就話要即係好好合理地去討論啦議題啦，咁即係呢個即係比較敏感啦，好容易踩到所謂政治化嘅睇法，係咪真係出現咗咧？ 哇！文杰华真系问咗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呢、這个咁啊，我熟悉少少啦吓，法律界咁一阵可以用呢一个理念咧推广去其他专业度。法香英式嘅法律体制啦，因为香港系沿用呢个所谓普通法嘅制度啦，英式嘅体制咧喺法院里边咧。我成日都講，好似一個劇院咁嘅，一個 theatre 係一個劇院嚟嘅。咁嗰個法官係一個安排啊，即係好似足球賽嘅球證咁，佢唔會參與踢波嘅，佢只係喺側邊望住兩邊點踢嘅啫。控方咧當然就主佢個目的就要入罪啦，係咪？佢目的就係要告入呢個人。咁當然啦，佢有好多 professional 嘅守則嘅，專業嘅守則，佢唔可以亂嚟嘅，唔可以插莊架禍嘅，冇發生嘅事佢唔可以做。辯方佢個目的一定係要幫到呢一個被告人脫罪啦，係咪？咁亦都係啦，佢有佢嘅專業道德，佢唔可以亂嚟嘅。喺呢個框框之下咧，大家就喺呢個舞台上面咧就去表演啦。佢一定係為佢個客户爭取最佳嘅利益嘅，client's best interest。即係個控方就唔會去幫個辯方去講好話噶啦，係咪？呢、這個亦都係正常嘅。但係呢個英式概念咧就係話，如果雙方都做到極致嘅話，事實咪呈現咗咯。控方将佢最有力嘅证据攞晒出嚟，辩方将佢最有力嘅证据出嚟辩护，中间嗰个法官咪可以 彰顯到兩邊最大的辯論咯。嗱、 嗯， 這個概念其實唔單止喺法院嘅， 嗯， 喺英式嘅議會都係咁嘅。個 parliamentary system 所謂議會制就係咁啦。點、 嗯、 解議會裏邊有咁多免責條款啊？你喺議會講乜都得，點解？就係、是、希望你盡量將你嘅意見、你嘅利益集團、你嘅政黨嘅理念咧，透過語言彰顯俾公眾睇。 嗯， 雙方都係咁嘅。咁所以你應該作為一個市民啦睇到一個議事會裏面，其實應該將所有我哋叫 no stones unturned， 即係所有嘅議題都攞曬出嚟㗎啦。咁、 嗯、 所以咧，其實係對成個社會係健康嘅。咁、 嗯嗯、 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又係我哋理想角度，我哋坐喺課室裏面設計出嚟嘅一套系統咯。咁所以又翻翻去一開始我講，即係嗱，呢啲係一啲較為專業嘅角度去睇一啲政治議題。事實上我哋係做唔到嘅。在現實生活裏面我覺得是做不到的。即是有很多、我們深入了你剛才文傑華說到，即是可能我本人都是的。即是可能有些很核心的東西，我自己 subconsciously， 我潛意識已經在我身體裏面、嗯、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是啦，這個真的是，我當是、法律 ABC 一個、門內漢的問啦。我想你經常遇到好像我這些這樣的人，認識一些不認識一些人的問題的。一個法官咧喺法庭裏邊咧聽咗控辯雙方嘅陳詞咧，佢其實唔係一個法律學嘅教師，佢要比分啊嘛。即係嗱，我聽到阿陳振明啊，你作為辯方，你嘅理據都好好。咦，控方咧又攞咗咁多嘢出嚟，咁其實我哋唔係話比分，因為陳振明陳述得太好，佢個理論如果喺課堂上俾 A 嘅，咁但係都唔代表佢判決結果嘅。咁咧呢个系在于乜嘢咧？难道系技巧上边，或者佢哋咪跟循晒所有嘅理性规则，或者佢所呈示嘅证据嘅封口，甚至去到人情嚟到去讲，佢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佢去到最后判断嘅结果，佢自己做一个审判结果嘅时候，佢就算你慷慨陈词非常之好，我都俾你感动。咁但係我最後未必係就你，譬如辯方嘅嗰、那個爭取咧，我係俾你得席嘅。咁係基於乜嘢咧？ 哇！明傑話你真係太謙虛啦，即係你頭先嗰個呢、這個觀察咧係非常之正確嘅。即係我亦都希望借呢啲機會等市民理解多啲啦。因為最近對法院嘅判決都較為多批評嘅，各方面都有啦嚇。老實講，左右都有人批評得好犀利。其實正正就係呢樣嘢啦，那個律師啦嚇個表現咧，其實理論上對成個審訊咧影響不大嘅，理論上啦係咪？因為我好慷慨陳詞，我英文好好，因為而家好多審訊都用英文嘅係咪？我英文都好嘅，另外一個辯方律師英文唔好嘅，假設感覺上係有分別嘅，係咪分嘢嘅？但係法官嘅重點就係睇證據嘅。除了你慷慨好激昂的演辞之余，其实最重要都是回归专业，看回证据，法官去作一个判 断。我想问你，证据就已经预备好了，或者你甚至说最后传不传召哪一个证人，法官都可以去决定。那为什么要去辩论或者辩护呢？有时我觉得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说逻辑有稳健啊等等啦吓。咁都未必咧，即系我咪话无动于衷，但系未必一定帮到个判决结果。嗱，点解我哋讲呢样嘢咧？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法律政治化系最惊嘅，即系啲人系最恐惧，因为我哋一路都信念上咧，法律系能够俾到最公正嘅，即系你知法院嘅个天平咁样吓、我哋都话咧，尽量我哋系俾到两方面无罪假定咁嚟到去倾嘅。咁如果话佢政治化咧，就有偏颇，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喺你哋受法律嗰个训练嘅过程里边，有冇讨论到所谓政治化呢啲问题？ 我哋有一科咧嚇，我哋讀大學嘅時候有一科叫 jurisprudence， 其實係法律嘅政治學啊、即係法律哲學啦，或者叫做，其實就係頭先文傑話講嘅嘢，我哋就係要討論呢一啲問題。法官個角色係咩嘢啦？佢應該喺程序上佢要有啲咩嘅證據咧？嗰啲係一啲較為具體嘅法例會講噶啦。但係喺理念上，其實法官嘅角色係咩嘢咧？就係我頭先講，其實佢一個求證嚟嘅，佢應該真係蒙住雙眼。 去聽兩邊嘅辯論嘅。咁所以佢一定唔可以參加呢個球賽啦，係咪？球證場波踢得好唔好，同佢真係冇關係嘅。個球證可以做到嘅嘢有限，佢只可以中立，好中立咁去判斷兩邊提出嚟嘅證據。咁頭先提到啦，雙方最重要嘅證據有幾多喺手啦？第二，佢點樣去邏輯地將成件事實陳現俾法官聽，都係重要嘅。呢個係亦都係真嘅。咁所以佢個技巧係重要嘅。咁亦都會唔會犯錯啦？佢亦都有可能犯錯嘅。有啲律師，譬如咁啊，一啲小嘅錯誤，甚至令到個被告人咧輸咗場官司，都有咁嘅事發生嘅。但係我必須講咧，就係普通法下呢一個法庭咧，最重要係有個上訴機制。如果法官出錯，或者律師出錯，其實可以上訴嘅。如果上訴嘅話，你都輸嘅話，咁你都要認命咯，係嘛？咁所以係唔係應該喺平時去就咁普通批評個法官個判詞，而唔去睇一睇個法官判詞嘅理由個 reasoning 係咩咧？ 冇錯， 呢個係好重要嘅。 不過而家有一啲咧理由咧係不能公開嘅，即係位於各種一啲利益啦，公眾利益啊咁樣咧，就我哋都冇得去學習或者係知道佢嘅情況。不過咧，有啲厲害嘅律師啦，好似啊陳澤明咁樣呢啲，佢會將一啲就算有限嘅證據咧，都可以將佢擴張佢嗰個意義啊，佢閱讀嘅就講到佢嗰個重要性。就唔係淨係話我有十條證據同兩條證據，嗬、啊！嗱，一間咧，我哋翻翻嚟討論，一定要擺翻喺政治化我哋今日嘅議題上邊，點解要討論呢啲課題？咁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再同希望馬鼎盛出現啦，我哋一齊去傾傾今日嘅話題叫政治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朝早大约九点完成港岛雍景台第一同二座欣华花园第一同第二期的强制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话，截至凌晨两点，有关受限区域内大约有1855名居民已经接受检测。当局曾经派员到访大约980户，大约150户无人应门。政府话，受限区域内已经接受检测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检，在朝早大约九点起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估计人大常委会将会很快再开会讨论相关具体方向。他说，香港明年三月将会进行行政长官选举，需要先解决选委会组成问题，估计本地法例在今年五月要完成修订，之后再开展选民登记和经选举产生选委会各个界别代表，形容相关工作紧张。谭耀宗又说，相信日后青联和妇联等全国性组织代表可以加入成为选委。另外，谭耀宗指出，全国人大的决定同时提出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相信委员会的成员会依照法律依据审视参选人是不是符合资格，不会只是检视参选人的牌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强调，全国人大会议日前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并非民主倒退或者是收窄参政机会，亦都不是要踢走某些政治主张的人，不是搞清一色。在爱国爱港大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依法享有参政的机会。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咁啊，繼續啊，繼續啊！今日政治化啊嘛，你哋政治化即係嗱，我即係咩插班先啦。政治化，我覺得咧，就係、是、將一啲本來同政治冇乜太大關係嘅嘢，將佢政治化。咁啊，後果係乜嘢咧？就係、是、激化咗矛盾，激化咗矛盾，同埋係冇計傾嘅，即是政治正確嘛，一定要。咁舉個例呢係咩呢就係、是、方言。方言同國語。咁呢樣嘢恐怕就係中國嘅特色啦。如果你係一個比利時人，我諗冇呢件事啦。你係比利時人，你一定識講法文，識講德文，識講荷蘭文。 佢有三個語言， 識講英文都唔奇。比利時人嘛。咁佢唔會話喂，你唔講比利時話，你真係唔愛國喎、哦？咁應該冇呢個概念根本就。你加拿大人亦都係啊，你講法文佢唔會話，誒做咩唔講英文啊？我加東嘅喎、哦，但係中國就唔係。中國嘅地大物博啊，人口眾多啊，民族眾多啊，咁啊好多方言嘅， 千幾種起碼。 我哋都唔講嗰啲。漢族的地方語言、漢族的地方語言真是十里不同音、想當初我落鄉做這個知青的時候呢隔離村已經很明顯的口音很明顯一條村裡面呢、我們條村分三個生產隊另外再加一個小隊三個生產隊叫做南方、北方、西方冇東方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移民隊，就係、是、客家仔嚟嘅，即係六十年代冇飯食嗰陣時候，將城市嗰啲人口疏散，因為城市要俾口糧啊嘛，農村係唔使噶嘛，你餓死你嘅事，咁就將一班客家佬就擠咗落嚟我哋嗰條村，冇辦法啦，人民公社佢俾咩你都會啃噶啦。咁嗰個村咧，當然就將你掉咗去海邊，即係我哋靠海嘅，一邊山一邊背山面海幾好嘅。喺海邊嗰啲灘頭啊，嗰度搭啲寮咁啊，你喺度自生自滅啦啊！捉魚摸蝦你嘅事咁。咁佢哋客家話當然就絕對唔同啦，但係就我哋條村南方北方其實就係一行過去就係噶啦，冇間隔嘅。同埋啲屋都唔會話即係疏落嘅，但係佢哋係叫北方，即係幾百年都係咁樣嘅口音已經係好，即係聽得出嚟啦，已經係聽得出嚟啦。咁隔離村咧，上沙下邊，我哋叫下江，絕對聽得出嚟嗰啲口音。咁即係仲唔使計五十六個所謂少數民族佢哋嘅語言。就是大大的不同啦，即系开玩笑咩？你点会识蒙族语啊、维吾尔语啊，系嘛？咁但系嗱，而家共产党建国呢、這个已经系71周年啦， 系 咁呢啲71年系好大嘅变化嘅， 一有咗講國語以後咧，就首先就從小學開始啦，你就要學拼音啦。 嗯，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學注音，到五六年改拼音，即係注音就台灣嗰堆嘢啦。咁你點樣即係攣住條脷都要講出國語啦？ 嗯， 當然就各地方嗰啲方言講國語係好差噶啦，甚至即係有啲笑話話文傑話：我哋今日開會講國語咯。哦，你就講咗一輪，然後我就問你：阿文教授，點解你唔講國語嘅？我講緊啦。啊，就係呢啲笑話。咁但係咧，唔講國語咧，就將佢政治化，政治化到好多呢、這個地方嘅電台、電視台係。我唔知係咪温馨提示定係強制嘅定係有文件嘅定係點樣？總之就好少見你有地方語言嘅廣播。 嗯，冇錯。 咁我覺得呢個例子好可以講明政治化。本來我講咩説話，我母語咁，梗係講母語最順㗎啦嚇。雖然而家好多官嗰啲國語講得越嚟越好。但係即係你喺香港講就得，你一上去就知㗎啦。 係，都好努力㗎啦。 好， 聽到好努力啊，咬字要好字正腔圓。但係唔係嗰樣嘢。不過我想問你啦，如果睇翻方言同埋統一普通話，即係地方語言同普通話，佢嗰個中間嘅其實有啲張力嘅，同埋點解一定必須統一講方言喺個政治化嘅角度嚟講咧？佢最大功能一定係有嘅。 最大功能咧就係適應統治者嘅需要咯。 嗱， 比如講我係皇帝，你啊係嶺南考到進士，然後做京官，你終於有資格見皇帝啦。你講廣東話或者講廣東官話，我係唔知道你講乜嘅。即係好似梁啟超，如果見呢、這個康有為、康南海見光緒王。你專噏咁多，我真係唔知道你講乜嘅。啊，同埋仲有一樣咧，你如果係即係舊社會斷文識字嘅人係好少嘅，即係百分之幾嘅啫。咁斷文識字嗰啲嘢人咧，你就要讀詩咯。你吟詩作對，如果你唔用官話，你點吟咧？你攞方言好難吟喎。 雖然粵語嘅吟詩其實仲好聽嚇，我哋九聲嘅話， 嗰啲音你係粵語人，所以你話好聽啊。如果你俾嗰啲北大人聽到咧，就幾陣鳥語，不要講鳥語，即係話你啲嶺南話係鳥語，即係每逢撞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我就會回翻佢一句，我話你哋嘅偉大領袖講咩語啊？唔係而家個北京大嘅。 四川话系嘛？你讲嘅 唔系， 毛泽东，你话即系湖南国语， 梗唔系湖南国语啦。佢边有水平讲湖南国语啊？佢讲嘅系佢家乡嘅话，连呢个湘潭话都唔系，系佢韶山话。即系老土到唔老土嗰只。 我而家聽翻啲歷史錄音咧，真係 嘅。聽唔到啊！我都鄧小平咁樣 啊，特別人民共和國咁啊，叫做開國大典，係嘛？ 不過又差一句啦。孫中山啲普通話都係麻麻地。 孫中山， 我喺中山紀念堂都有聽過佢個錄音， 佢英文好。 用英文發 言 就 快啲。喂，佢有美國護照㗎。 我知，但 係 當然知啦。 啊、 我唔敢。喺香港又讀過書， 喺黃仁啊， 真係老廣大嘅喎，真係。 不過講開語言呢一個咧，我又諗翻起我好多朋友喺新加坡啊，新加坡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啦。就多元民族國家啦，70%係華人啦，佢哋都係以華語為主啦，即係佢哋叫華語，即係普通話啦。但係亦都好多福建人喺度嘅，福建嘅語嘅方言亦有嘅。但係佢哋都有好大部分嘅馬來西亞嘅民族，亦都有印度民族。咁所以李光耀係好聰明嘅， 即係 we as a nation， 我哋作為一個國家咧，我哋係用英文嘅。佢用英文統一咗呢一個國家。咁呢個就回應翻頭先文傑話啦，即係語言其實對一個當權者嚟講咧係有一個作用嘅。咁亦都頭先馬老師講啦。語言又變咗好似政治化咗啦，使用一個語言，用邊一種語言就變咗一件政治事件啦。 我就想講咧，我哋誒諗，可能陳澤銘都會一定聽過斯密特啦嚇，呢個即係勁嘅好勁嘅法誒德國嘅法學家咧，即係佢咧誒講出一個現實，佢就話咧。其實一個社會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族群，由於那個利益的矛盾啊，或者他們那個信仰立場的差異呢，是大家不同意見的。咁咧就所以一定會有辯論呢一回事，亦都係會有爭拗或者係搶奪資源呢啲。咁即係話每一個存在嘅個體或者係族群都會有佢對立面嘅。咁嗱，其實咧馬鼎盛我就成日覺得好唔舒服咧，就係我哋每一樣嘢都將啲嘢二元對立化，即係特別喺新中國，我哋都係會咁嘅。啊，你唔係朋友就係敵人，所以矛盾論啊嚇呢啲誒實踐論啊，所有呢啲，咁就好似好簡化地將對方。其實都不是一定是你的敵人，但是他要講到這一件事，譬如階級的鬥爭、階級的敵人等等。那其實這種異極化或者敵化呢，是不是方便政治化的推進，即是他是不是最簡化最有用 的一種立場的分配呢？ 即是我們都知道人類的社會是很複雜的，它有方方面面的，它的矛盾都有方方面面的，但是即係馬克思主義咧，就將呢啲嘢簡化。你講簡化咧，都客氣，其實係粗暴嘅，好粗暴嘅，好唔科學嘅。即係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一句説話就叫做咩咧？佢話：我們所知道嘅迄今為止嘅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歷史。呢句説話就是政治化之最。 或者簡化、弱化、 即是你說社會存在階級、都不錯，存在階級鬥爭都是有，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代表一切呢？是不是可以解釋一切呢？那從馬克思開始呢，共產黨它就是拿這個解釋一切。比如說我們研究歷史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民族和民族矛盾、但毛澤東一句說話，民族矛盾說到底就是階級矛盾，莫名其妙的，為什麼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呢、即是你說不是元朝那時候，即是蒙古人最厲害，然後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 是最底的，那是將這個民族變成階級劃分。但都不是絕對的，即是我們稍微看細微一點、具體一點歷史呢，在元朝那時候很多漢人做大官，而且那些漢人在元朝皇帝面前並不是奴顏卑膝的、即開始有些覺得奇怪，後來就知道自己是錯的，自己是將歷史簡單化、歷史政治化，那就錯得很重要、你比如說階級劃分，毛澤東即係擲起第一篇就是中國各階級分析，他那些分析是很粗糙、很粗暴，而且是很不結合實際的。他就話：即係你有幾多錢？你錢多你就衰人，你錢少就窮人，冇錢革命者。他從呢個角度，即係從造反、從呢個暴動。從武裝鬥爭奪取政權這個策略來講，有它的作用，有很大作用。共產黨就是這樣拿到政權。它首先它什麼都沒有，共產黨開始人又少，又沒有錢又沒有槍，為什麼它砰砰聲可以20多年而已就拿到全國政權呢？它就是階級劃分。它首先知道一個真理，社會金字塔的窮人多富人少，煽動窮人起身搶富人的東西，然後搶到以後我做頭，就這個世界就是我的了，我做領導。這個邏輯很簡單又很鬼實用的、但是很不合理的、 係嘛？你話我有錢，我有錢唔一定有罪。你話我有錢係你有錢你就剝削嘅。你有冇種地啊？你有冇打工啊？ 嗯、 啊你有冇去攞鐵錘啊？你冇啊嘛，咁你就靠剝削啦。 嗯、 好啦，咁你係剝奪者。咁我呢個革命咧就叫剝奪剝奪者，好正常啊。但你唔知道我雖然係冇去種田，但係我係農藝師喎、哦，我識得點樣種田、哦，我識得點樣嘅收成最好、哦，我識得種乜嘢最賣錢、哦。即係我啲錢係知識嚟嘅喎，係科學係文化得嚟嘅喎。 嗯， 何解我呢啲唔算勞動咧？努力勞動先係叫創造性勞動啊嘛。咁你咁樣劃分，嗯、喂，你即係十指唔掂陽春水嚇、啊，你就蝦嗰啲咁嘅勞工，咪打到你咯咁。哇，大佬，阿毛生你都係唔掂嘅啫喎。 主席啊，嗱。有一個，所以而家啲社會學家咧不斷去講咧，當年嘅所謂階級嗰個理解咧，同而家都好大差異、好大變化啦。啊、嗯嗯，所以而家有新興嘅階級啦，技術嘅官僚啦，有新嘅啦。咁所以咧，你話咁容易將佢簡化咗成為階級嘅敵人咧，就但係喺政治嗰個運動立場嚟講，好使好用嘅。譬如你係會將一啲你敵對嘅階級醜化佢啦。就將佢視為人格嘅一個缺陷啦，好大缺陷啦。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噶啦嚇，曾經出現嘅一啲文化或者革命嘅運動啦，就係將對方哇嗰種標籤啊，不斷去將佢形象化地將佢拉喺神台拉翻落嚟，無論你以前係點地主階級都好。咁但係咧，我有個疑惑啊，馬丁聖就係、是。其实敌人同埋非敌人咧，成日转嘅，即系你睇吹咩风。咁你如果咧，你将一个以前你成日打为一个阶级敌人嘅极致嘅人物咧，突然间要将佢洗翻甩，又要佢将佢提升翻或者平反翻，咁咪有啲难睇咯，明唔明啊？即系佢哋系会点样去做到呢件事 咧？即系所谓阶级咧，你玩政治学、搞社会学。將人群分成階級是一種研究的方法， 嗯、 但是如果將它作為國家的政策呢，你就會政治化，就政治化了，因為我已經劃分了階級了，文傑華你就是資產階級， 嗯、 陳先生你就是無產階級，那你們兩個就一定有矛盾，這個已經一半對一半不對了、嗯、有階級差異，有貧富之分，未必就有矛盾， 嗯、 然後再加一句，一定有鬥爭，一定要鬥爭，咁、嗯、就錯曬啦。 嗯， 即係我哋知道有一句哲學嘅話叫做：到底奴隸創造歷史咧，還是英雄創造歷史咧？咁、嗯、啊，即係呢啲嘅命題啊。咁、 嗯、 啊，如果讀大學啊，考研究生都幾好玩嘅，啊有排拗拗唔到，拗唔到結果嘅。 嗯嗯。 咁但係真正嘅歷史係所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創造的嘛、啊 嗯、 即是文傑華就負責管理，你就負責去揼。那這個不是天生的，是你們後天 在學校裡面，在社會裡面，即是努力了一番，然後就決定的位置，你就是這樣的啦。你想不揼，你想去管理，行，你表現出來咯、 嗯嗯、 你可以創業的，這個社會很自由的嘛。但是你創不到業，你咪去揼咯。但是你揼其實係好慳功夫嘅、哦。你揼完翻屋企可以打麻雀嘅、哦。文傑話唔係、哦，佢半夜都要接電話嘅、哦。 係啊， 訂單啊，係嘛？ 係， 即只有你哋兩個結合埋一齊，共同努力先創造出輝煌出嚟嘅嘛。 多元化社會 咁多年嘅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而家電子科技社會都係如此啊嘛。你就唔好話，馬雲有咩啊？30年前我有錢過佢，你講呢個有咩意思啫？啊！我就唔知道四哥點解有此一説。 馬丁正頭先講呢一個馬克思主義嘅階級鬥爭論咧，令到諗翻起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啲共產主義嘅 fans 噶嘛，咁啊。我同佢最辯論嘅時候，我最記得有一次同佢辯論得好犀利嘅。佢話：你講緊所有資本主義都係剝削。我話請解釋鄧麗君，鄧麗君佢剝削咗邊個咧？ 佢咁受歡迎喺國家，佢亦都透過佢嘅藝術才華獲得到好多資源，但係佢剝削咗邊個咧？咁我好記得嗰位大學同學就完全冇辦法答我嘅，咁但係佢就唔再同我傾偈啦。以後我都記得 搞清楚鄧麗君只係一個歌手咧，還是佢亦都係有老闆做？即係有，比如講我唔知道嗰啲唱歌嘅 運作啦， 團體係點樣樣？即係佢係咪呢個歌？ 合約旗下嘅唱片公司， 我相信而家就會好分化啦。 股份 係冇錯， 咁呢啲就係兩回事。 啱啱， 如果佢只係一個歌手咧，佢嘅呢個收入更多咧，佢都係個打工嘅啫，就是、打工皇帝咁解啦嚇。即係佢啲歌值錢啦，出場幾多萬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呢個公司嘅控股。甚至做埋董事等等，咁又完全唔同啦。 同意同意同意。 最我諗最初其實唔使扯火嘅，你搞清楚個事實先。 我諗而家就好發達啦，有經理人公司嗰啲。但係最初格力嗰間出道真係靠自己嘅才華啦，好簡單，自己嘅藝術嘅成就 先得。 所以我就話咯，即係頭先嗰個講呢個馬克思嗰個理念本身咧，可能係有啲問題嘅。即係如果純粹用 好大問題， 喺當時咧就係好重要嘅嚇，即係。譬如最近我都做緊一個，即係睇翻呢個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錄啦，同最近應該唔係2015年啊，習近平再講翻呢啲所謂藝術同文化嘅政策咧，其實個作重點已經完全唔同咗。 啊， 當年你知延安咧真係鬥噶嘛嚇，整風嘅運動嚟噶嘛， 話你係特務咧， 哇！你唔好講到話愛啊，愛係有階級性嘅，冇普遍嘅愛，依家毛澤東講啦。但係而家咧，習近平咧講到呢個藝術啦、文藝呢啲問題咧，佢就係要愛新中國、中國夢、中國強大。嗰、那個階級嘅所謂政治化嘅嗰個氣氛係唔同咗，反而就走向咗佢覺得重整嘅唔好理大家睇住經濟賺幾多錢，而係話你裏邊有冇良好嘅信息。去再做進一步的團結，其實呢個都是一個政治化的舉動嚟嘅。咁一間咧，我諗喺新聞報告之後，我可以繼續去講講。 講講18723888，一陣可以接電話啦，係嘛？ 累計95635人確診。另外新增两人死亡，累计1669名患者不治。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天晴，下昼天气温暖，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有啲清明节嘅封路消息提醒大家，咁喺柴湾坟场啦，而家车辆系仍然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但系咧现场而家非常挤塞啊，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环翠商场回旋处咧段啦都有车龙噶，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咁因为有检测行动啦，而家介乎惠城道同埋惠城房之间一段嘅罗便臣道去中环方向系仍然全线封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界限街。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葵涌道呈祥道去观塘，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咁啊，再計埋頭先我講利息啊，或者一啲 potential 有啲潛在性嘅收入，咁啊咁樣計出嚟嘅、 嗯。 美國仲有一樣嘢特別嘅咧，就佢可以有一啲法庭咧可以俾一啲叫做懲罰性賠償嘅。 哦、 有啲咁嘅因素嘅，亦都有一啲譬如心理上嘅受損，咁亦都會有考慮在內嘅。咁美國就較為複雜啲嘅、啊啊，香港就、啊、香港反而就冇咁。 但係呢個數目好驚人喎、 啊。係啊，我都覺得 即係我諗一般賠償都係三五十萬咁啦，同埋呢個死者，我諗佢冇咩特殊技能揾錢係嘛？ 啊，佢好難講嘅，即係佢可以計埋就係話咧，咦？佢讀書不嬲成績唔錯，佢有可能讀埋一個會計學位。咁如果佢做咗會計師，佢又可以。买楼咁咩？ 咁你不如好似印度佬咁样一个鸡蛋个家当啊，蛋又孵鸡，鸡又生蛋， 系噶 啊！如果睇佢基因咧，都有百零岁命噶喎、哦，咁嗰啲鸡蛋啊，真系食唔晒。 所以啊，呢啲可能性啊，真系计到你尽。 唔系，我觉得系政治化，即系你一个白人嘅差人，我唔知呢个控罪啊，最后。判咩？判誤殺定係謀殺定係乜殺啊？ 佢好似未審訊完嘅，我記憶中係未審訊。咁、呢個係庭外和解嚟嘅， 這個 係庭外和解嚟嘅，即係佢唔係經過一個法庭。 咁你都要知道佢嗱，頭先陳生你所講佢即係賠償嘅呢個思考裏邊係有呢樣噶嘛？ 嗯、 即係佢嘅死因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噶嘛？你都未判，咁啊已經磅水啦。我就覺得如果你是一個黑人差人殺了一個黑人，誤殺又好，咩殺都好、啊、就不會引起這樣的政治化的上街大規模全國拿、他當英雄，拿他當一個標籤。其實我們是第三者去看，即是講美國的法就不用有什麼顧忌、就覺得他就是賣怕咯就是掩嘴咯嗰唔係嗰家人係嗰族人都唔使做啦，2700万、大佬放喺度 美金喎、啊，我哋講緊嚇。 嗱 我咁啦就我作為法律工作者咧，就真係要睇成件案件嘅詳細情況先可以評論。不過作為一個嚇傾下偈星期日咁啦，我唔敢講啊馬生係錯咯，即係我相信一定有好多因素嘅，即係點樣頭先我講咗一個科學化諗到一個數字出嚟啦，但係有冇一個政治上嘅考慮咧？我自己個人都覺得有咯。咁但係係唔係我知啊？ 你可以睇案例，即係你係一個嚴謹嘅法律工作者，你可以由案例嚟分析。過往一定有無數次咁樣嘅差人誤殺或者乜殺。佢嘅賠償額你咪攞出嚟咯，按照普通法嘅，你以前係咁，而家起碼有一個參考嘛。所以我係睇新聞睇到呢個2700万，就覺得好大嘅政治化咯。 係啦，同埋更加咧，其實你攞又係政治化，唔攞又係政治化喎嚇。即係如果你話我接受呢一個庭外和解。咁咧，你啲有啲種族鬥爭，或者佢覺得你歧視我嘅嗰個價值，哇，係好沉重嘅事喺個社會裏邊。咁我用2700万，我接受咗你去解決，咁可能亦都有啲人反對喎。 阿文傑話嘅講法就係話，我用錢去衡量生命，我用錢去衡量一個黑人嘅生命，呢樣嘢本身就係並唔道德嘅。咁即係有人咁睇法嘅，就我唔應該同你和解，我應該繼續去爭取，咁啊打官司。 爭取咩咧？ 因為佢未打完嘅，打官司繼續去爭 取。要即係一級謀殺先算數咧。 係啦，之類啦，咁或者跟住成立一個基金嚇，點樣去為黑人社區爭取權益？咁 你直頭後邊就有政治嘅潑啦，政治。嘅炒作啦，所謂為嗰啲鬥士啊，又抽水啊，諸如此類，哇！咁大隻蛤乸仲唔攞咩？ 嗱，一個問題，我想問馬鼎盛， 又問我， 係啊，一定要請教你。嗱，好多時一啲人話咧，一啲如果你牽涉到一個政治關係裏邊咧，因為我哋一個社會有唔同陣營嘅。我唔係成日想講利益，但係呢個係最方便嘅方法啦。 英文係 interest， 所以我哋其實好似冇咁。 即係唔係就是一個合意嘅利益咧？即係大家嘅信念、價值體系，或者咧，譬如美國對於而家中國佢 其中一個很大的忌諱就是很害怕他將他崇尚的那種所謂社會主義中國裏面一些理念擴張去到世界這樣，所以這個呢就不只是 做不做生意的問題。於是我們有很多種形式的，譬如說我拉攏你啦，溝通啦，成日都希望透過溝通避免了這個釣魚島啊，再有進一步惡化啊，樣或者是一些承諾啦，或者是如果差一點就是說我打擊你啦，甚至強迫你啦，鬥爭啦等等。但是去到這些關係的時候呢，去到極致，如果你覺得對方無論是已經是在你的即係個勢力的即係嗰個嘅好大的對比之下咧，係完成了，即係譬如你話遷滅咗佢又好，收復咗佢又好，係應該放過佢，而唔係將佢置諸死地。 你邊個放過邊個啊？ 即係話強者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兩 個 一個政治啊，冇我冇俾名啊，我冇代入個名啊嚇。 咁我點答你啊？ 喂，你唔使具體答。 我都學咗啊，陳律師要好嚴謹咁分析，唔好踩個氹落去。 我其實真係問一個原則啫，即係話其實一個即係我係覺得依個社會係咪即係政治裏邊係咪冇寬容呢回事？ 政治當然唔寬容啦，提高到政治嘅層面，邊有得傾噶？ 嗯。 世界上就兩樣嘢冇得傾噶嘛，唔係兩公婆啊，一樣就係政治，一樣就是宗教嘛。 嗯， 因為佢個立場係好堅定噶嘛，而且係好對立噶嘛。嗯、首先啊，陳生話齋問問你係即係崇尚共產主義定係反共產主義噶？啊，咁講啊，即刻拍台啦，冇朋友做，冇同學做噶啦。 但係而家講法唔係咁，嗱，而家講法就話啊，你應該要尊重，我唔係要你去愛。 尊重乜嘢？ 不是一定要爱共产党，但是你要尊重，在个体制里面中国是一个共产的体制。 我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他的权力啊，大佬。 嗯。 你够胆不尊重。 嗯。 就是现在讲你刚才讲那些，我直接讲中美关系啦。 嗯。 中美关系你说现在哪个强哪个弱呢，那就很难讲了，有很多讲法。 嗯。 啊、就不拗了。但是即是美国对中国的而家講緊國家，講緊政府啊，唔係講緊民族啊，唔係講人民。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同埋佢所控制嘅一切嘅能量啊，話之你係政治嘅、外交嘅、經濟嘅、軍事嘅都好，佢係打壓啊。咁呢啲樣係一定嘅，同意識無形態無關嘅。 嗯， 你就諗下毛澤東嗰陣時咁左，我都唔講惡劣啦。咁左嘅統治，李克松都會去同佢握手，啊！呢、這個美國總統都會1979年1月1日建交，嗰陣時左過而家好多啦。 嗯、 但係而家點解先至諗起要強力打壓，勢不兩立呢？就係、是、你個實力大咗嘛！我唔理你係信乜嘢都好。你係威脅咗我呢個霸主嘅地位啊嘛！呢啲係利益攸關，地球就係咁大嘅啫。而家你突然話太平洋咁大，一人一半啦咁嚇，一人一半，不嬲都冚唪唥係我嘅喎。到而家為止，美國同日本同佢嘅盟國嘅飛機，仲係貼住中華人民共和國嘅10,000公里嘅海岸線。領海貼住走嘅喎，你打我啊？ 嗯， 公海嚟嘅喎。 嗯 啊，咁我係呢喺度飛嘅啦，飛慣咗，飛幾廿年嘅啦，你唔覺咩？冇話你知咩？咁唔啱你又去我阿拉斯加嗰度飛啊？我亦唔區嘅喎。啊，你從西雅圖飛到呢個羅省啊？即係佢係咁樣大你，佢係覺得即係，比如講，我本來係攣住你條頸嘅。而家你話嗌我鬆少少手，咁我覺得我隻手受威脅，即係我不嬲攣緊嘅，即係如果我鬆咗你嚟攣我點算咧？咁即係佢嘅立場係咁樣，佢思維係咁啊嘛。咁你話政治化兩個大國嘅呢個較量冇發展唔政治化，一定從政治嗰個角度嚟考慮，就係、是、你死我活，你多啲我少啲，寸步不能讓。讓到少少，一個島啫嘛，兩塊石啫嘛，咁我唔係喎，即係金字塔都係幾塊石嘅啫喎。佢嘅思考係咁樣，所以 中美呢啲即係此消彼長，冇得拗嘅。 嗯， 佢唔即係英國當時將個即係一哥嘅位讓俾美國，都好唔忿噶。 嗯， 佢係好唔忿嘅喎，你唔好以為丘吉爾同羅斯福幾 friend 喎。 嗯， 但無可奈何嘛，大佬，而家你救命啊嘛，你著火，你借條水喉嚟救火。 嗯， 咁你仲有咩説話好講啊？ 嗯， 然後戰後你欠我咁多錢，係嘛？唔使還啊。 咁仲有一樣嘢喎，啲人而家就覺得咧，新興嘅情況就係用經濟嘅協商咧，去政治化。 嗯， 因為如果大家對立嘅層面咧，就大家唔好，大家都冇得食嚇。咁， 嗯， 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有冇用啊？即係去到，譬如你去到意識形態啲立場，其實真係冇辦法。因為最近有個調查就話美國人咧，佢覺得即係佢寧願犧牲經濟嘅利益。他都一定要去，即係個意識形態上嘅之爭咧，佢企穩個立場。 我又唔係幾信呢樣，我覺得意識形態係有得讓嘅，經濟先冇得讓。 嗯， 因為一個國家，你唔係每個國家都可以中國咁樣就係一元化領導，什麼都是我說了算。我話知你有錢到馬雲咁，我話拿下就拿下，唔係咁噶嘛。美國你試下拿下，我一個農莊都唔俾你啊，告死你啊！你個政府係嘛？你唔大噶嘛，我先大嘛，我係人民啊嘛。 嗯， 咁美國同中國做生意，佢會總統帶住一大班商家佬嚟同你簽合約。其實嗰個簽合約嘅嗰啲妥協或者即係爭拗或者鬥爭，係啲商家佬話事嘅。唔係美國政府話事嘅，美國嗰啲政策，即係話點解我要即係禁制你、制裁你中國咧？因為啲商家佬話：喂，我俾人偷咗橋喎，我想告佢喎，佢知識產權乜乜物物喎，係咁回事啊嘛！你估美國總統好中意同中國打交咩？佢其實係可免則免噶嘛，佢唔會話係我係即係反共鬥士，而家唔係冷戰嗰一套啦。 嗯 啊，而中國亦都唔想喺呢上面爭拗，因為冇得拗嘅，政治邊有得拗嘅啫？你話社會主義好，佢話社會主義唔好啊，好咁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係嘛？呢啲有得讓噶嘛，即係語言藝術同你聊咁啊算數。但係經濟一分錢放喺度，陳律師話齋量化分析，即係就算一雞，我哋做咩要俾一雞你啊？你唔好俾一皮我，係嘛？經濟冇得讓。 即係有個講法啦，即係國際政治啦，就係外交啦，就係外交其實係一個內政嘅延續啦。其實即係有咁嘅講法啦。咁你睇翻美國嘅本國嘅政治啦，我哋之前講過民主共和黨嗰個分化咧，係比以前嚴重嘅。我話嚴重係咩咧？即係譬如比起克林頓年代。克林頓年代或者當時英國的首相就是貝利亞 Tony Blair， 他們那個年代呢，有人形容為一個 centrist， 是一個較為 中間性的年代的，那十零年是，即是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好像這個意識形態呢比較模糊了，即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策呢是較為相似的，其實大家都是這樣這麼上下東西的，但是去到特朗普之後呢就開始兩極化了。但這個不單止是美國的現象，其實在世界金橋，譬如菲律賓，譬如甚至奧地利，歐洲奧地利都是選到一些較為極端右或者左的政府出來的。所以又回到我們今天一開始說這個二元對立，政治化變成二元對立呢，似乎是不幸的。即我很記得當初 讀政治學的時候呢，就老師曾經說過呢，有一個經濟學家叫 Hotelling,Hotel 那個字，酒店那個字 Hotelling， 是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來的，好像霍特林。他很簡單就解釋為何會有兩元化 的衝突呢。他說假設現在有個海邊，有一公里長的海灘，有兩個賣雪糕的人在那裡，他們會怎麼擺自己呢？正常的話呢，應該是大家都擺在0.25公里的地方，我就去 serve 左邊那班人，另外一個雪糕商呢就 serve 右邊那班人，這就最正常了。但現實一定不是的，大家都想移向中間多啲，移向 0.5 嗰個位多啲。點解？佢攞到多啲 market share， 可以揾多啲人去買佢嘅雪糕。呢，這個其實就係演化出係喺政治上面就係啦。一公里其實係政治光譜。 左邊嘅人、右派嘅人、左派嘅人，本來咧應該係佢有佢自己嘅擁趸嘅，但係大家開始去爭取對方嘅擁趸咧，就開始有個衝突啦，就開始移向中間啦。咁所以我諗喺我哋而家個政治制度之下咧，不論係中國也好啦，或者西方都好啦，好不幸地啦嚇，或者幸運或者不幸啦，我都唔知啦，係有一個二元對立嘅結果咯。整咗出嚟，咁就翻翻去今日我哋題目，就變咗好多嘢咧，就有立場，有政治，有政治化嘅趨勢咯。 嗱，你舉一個例啊，即係話曾經有啲政治人物倒插國旗要拉要鎖啊，咁國旗法啊攞出嚟啦，咁呢個其實係政治化都好緊要嘅。咁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太皇，唔係而家嗰個噏噏地嗰個啊，係佢老豆。他老豆咧非常之亲民，我哋去泰国旅游一定听呢个故仔噶啦，就话去到乡下巡视嗰阵时咧，发现啲乡民啊、渔民啊唔识嘢嘅，将个国旗倒转咗，即系当时嘅泰王嗰个国旗唔系而家咁样嘅，系有一个图案嘅，喺呢个五环嗰个国旗中间嘅，咁所以有正道之分，咁個太王咧就好體恤民情，佢話即係啲老百姓邊度有咁對國旗有咁敏感嘅感覺啊？是但啦，係嘛？咁為咗即係佢哋唔觸犯法例，又維護咗國家嘅尊嚴，取消咗個圖案，所以泰國國旗正反到你想點掛都唔會話即係倒掛咗國旗，咁講明一咩問題呢？講明咗泰國雖然係一個王國，雖然泰王係至高無上嘅，個個人都唔能夠俯視佢嘅，一見到佢要躝喺地下嘅，但係個國王可以咁親民，可以咁民主，即係為咗使到人民唔受政治化嘅呢個干擾甚至迫害，改國旗，咁就係一個命題啦。國旗大定係人民大？人民大咯，咩國家嚟嘅？共和國唔係喎，王國嚟嘅喎。咁呢兩個例子你比較，你就知道到底係人民嘅國定係唔係人民嘅國咧？係個政府即係可以揾一啲嘢控你。而人民咧係無助嘅。呢啲係政治化嘅問題咯。講下電話先，1872311，得閒請打電話，下面仲有一節，你講。 係啦，我咧就覺得應該下一節可以傾下一個問題咧，就成日覺得有啲迷思嘅，就係話根據我哋大家協議咧，你唔可以干預我哋國家嘅內政。咁但係有啲人又覺得呢個唔係就係你嘅內政，有啲普世嘅價值咧，我哋都要講嘅。嗱，譬如緬甸呢個情況咁啊。咁都好多人出聲噶嘛，係咪？咁啊，而家仲喺度進行緊啦。咁啊，我覺得真係都幾難搞，因為佢唔可以退嚇。咁其實係咪一個金科玉律嚟嘅咧？一陣間我哋可以傾下，就係我哋係咪咩嘢都唔應該去干預就完啦？但係而家問題今時今日嘅所有嘅新聞啦，牽涉到我哋係嗰個知情權係好犀利嘅，即係個知情嘅學嘅方法啦，或者係我嘅工具。咁我知唔知佢都俾我睇到。 你想讲非政治化啫，其实 系啊，即系点样去睇呢个问题？ 好啦，听完新闻翻嚟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2019年发生反修例事件，令中央忍无可忍，认为有外国和本港势力结合，有目的地影响一国两制实施，挑战政权，令中央很担心。相信中央今次提出完善本港选举制度，是经过深思熟虑。 谭耀宗话，港区人大喺全国两会期间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韩正指出，中央决定慎重，已经评估过国家要付出嘅代价。谭耀宗认为，中央今次的决策在外交上可能会被攻击和批评，但应做的事就要做，希望今次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香港无需再相隔两三年就出现政制上的冲击，社会可以长治久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网志表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以来，大约177,0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因应不同年龄和组别，非常期望接种新冠疫苗，正是研究开放更多合资格接种的组群，满足需要率先打针市民的诉求。陈肇始又话，多名医学专家已经指出，近日一些异常个案和疫苗接种并无直接关系，但明白部分市民有担心。卫生署已经编定两款疫苗的接种须知，并设立网上系统接收医护人员和药剂业界情报的异常事件，亦都会火拍香港大学就接种后可能出现的异常事件主动向公私营医疗机构收集数据，作因果关系评估。政府昨晚围封罗便臣道雍景台第一和第二座，以及欣华花园第一和第二期。在区域内的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到今早大约九点，居民出示阴性检测证明之后，可以陆续离开围封区域。有住在欣华花园第一期的居民说，大厦早前已经被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居民已经做了一次检测，认为当局在封区检测有些多此一举。他说，以为围封行动会在早上七点完结，原本计划七点带只狗出街，行程因而受到影响。当局说，行动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有住在欣华花园第二期的居民认为，今次封区并没有必要，自己的工作亦都因此被延误。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回应英国外相涉港声明，和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涉港联合声明，批评英国等有关国家和组织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理抹黑攻击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所谓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压制批评声音、侵蚀民主、破坏一国两制等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发言人又说，中国政府管治香港的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非中英联合声明。任何外国和组织无权借口联合声明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下午天气温暖，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多车，而太子道西来回方向咧就近联合道呢段咧都交通繁忙噶。咁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和合石方向嘅支路咧，而家都开始车多。清明的封路方面，在柴湾坟场，现在车辆仍然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但现场交通非常繁忙，驾车的朋友敬请改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而较早前因为检测而封闭的介乎卫城道和卫城房之间一段的罗便臣道去中环方向全线解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葵涌道呈祥道去观塘、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荃湾惠泉路惠泉体育馆去石围角、新娘潭路乌蛟藤去鹿颈。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七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Hello， 我系谭伟清啊，你哋有冇挂住我？我回来了，接下来我又会同大家分享摩洛哥的大城小事，约定你的了，不差乎，我们再见。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以前形容自己为废青的阿 Kim， 当遇上生命中的天使会变成点？ 电道会的 U Challenge 的计划、有个 app 可以玩下，那就 download 咗嚟睇下咯。这个计划咧，好的地方就是我想找的时候，或者我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同佢联络。呢只感觉上令我觉得系社工，唔系一个好似为咗 clean project 咁样样咯，唔系为咗 clean project 揾你咯。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逆境自强，为香港乐坛注入音乐新能量。 BSC 节目演艺盛会音乐永续，由香港电台与国际唱片业协会共同制作。 透过音乐永续计划，支援本地唱片业人才，带动本土音乐市场健康发展。 第一个星期请嚟一众经典歌手，重新演绎60至80年代经典金曲，一身乐迷耳目。 演艺盛会音乐永续，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关岛啊，啲太平洋中间嘅岛国咧、其实佢哋基本上系唔会有水位改变，个沙滩都系深口水。 哈林石上面， 但系海林唔系惊潮退啊嘛，同埋潮汐啊嘛，佢系惊洪水啊嘛， 佢可能会陆沉，因为环球暖化。 你讲完之后， 海平面上升， 海林有好多样嘢。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翻嚟最后一节啦，讲东讲西，讲呢个政治化。咁啊，电话有位张生， 诶、你好， 请讲晒， 系马老师，你好啊，你好啊，文老师你好啊，仲有啲嘉宾。首先咧，我想就听到你哋分享嗰个政治化，特别系文老师讲嗰、那个，即系直接派马老师都有讲到中美博弈啦，即系一路到而家都系。咁我就成日都想请教几位嘅，咁包括头先有位律师都讲，即系嗰个量化嗰个问题啊。咁我就，如果呢個政治化會唔會同咧，即係美國越嚟越犀利嗰個外債，即係好驚人噶嘛數字，我而家都唔知佢幾多啦。自從08到現在， 咁會唔會呢個就係個啲比較根源性嘅問題咧？即、就、係、是、我想請教下幾位律師，即係。 是那位律师的，他回答你 了。我自己的分析一定有关系的。因为美国政府其实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为什么大家知道它起源在美国的 ?2008 年的金融风暴。但是最快恢复是哪个？就是美国。为什么？印银纸。 为 什么它可以大量印美金而仍然可以救到自己的经济？因为全世界唯一嘅公用貨通用嘅貨幣就係美元，即係自從冇咗呢個黃金本位化之後咧，美元就係國際貨幣嚟噶啦。人民幣將來嘅崛起係會挑戰美元地位。下一次美國再出現金融風暴嘅時候，佢不再可以印銀紙嘅時候咧，就大件事啦。咁所以咧，佢其中一個啦嚇，我個個睇法咧，其中一個目的就係阻止人民幣國際化崛起。呢個係我嘅睇法。 嗯， 好啦，咁啊，好多谢呢位张生，你讲嗰个人民币国际化咧，我就有少少疑问，因为我又查资料，知道一个人民币嘅呢个滥发啊，系同美国不能相比嘅，据说美国嘅货币发行量系美国 GDP 嘅。唔超過50%，唔超過。但係佢嗰啲 green card 係全世界用嘅，唔單止喺美國流通嘅。佢嘅印刷量只不過係呢個 GDP 一年嘅一半，而中國係人民幣印出嚟，即係而家嚟講都未到國際化，已經係三倍以上。咁大家嘅信用擺住喺度係點呢？而且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得或者唔得，唔係美國話事嘅。即使係美國想全力打壓咧，都唔到佢話事。或者巴基斯坦我中意用啊，你吹咩？係嘛？咁人哋覺得啱用好使，仲好使過美金。我國庫存外匯做咩要存你啫？梗係存人仔啦。咁呢啲經濟上面咧係冇親情講嘅，親兄弟都要明算帳。所以我唔覺得美國係可以出手打壓，甚至打壓成功。但係我哋講咗咁多，即係好政治化、好唔開心嘅，可唔可以講啲比較軟性嘅？比如講，你文傑話你睇唔睇足球嘅？ 唔睇嘅，不陪咯。 啊，你系咪即系唔爱国啊？国足你都唔睇？ 唔好咁样。 即系老实讲，如果一个人中意睇一样体育运动，佢一定系要睇高质量嘅。比如讲冠军赛啦，系嘛？我梗系睇冠军赛啦。 欧洲冠军球会杯 系。唔理佢边个啊，总之系国际嘅冠军赛，佢一定系最赏心悦目嘅。即使佢系打0-0咧，嗰啲脚法、嗰啲攻防、嗰啲配合，即系如果你系足球迷嘅话咧，你就真系好 enjoy 嗰两个钟头啦。 系。 但系你点会睇中国足球啊？即系佢渣得咁紧要，唔系一般嘅渣，系嘛？咁你如果將呢個政治化話，喂，你唔支持佢，我支持女足咯，係嘛？起碼都好少少能夠入決賽或者入呢個叫做決賽圍啊，係咪？喂，大佬，你輸俾泰國，輸俾香港。乜搞错啊？系嘛，真系暴动噶喎、啊！嗰次真系上街嗰啲 519啊，519喺北京 系嘛，冇可能噶嘛！即系到而家为止咁多年投入咁大，嗰啲国足嘅呢个薪水咁高，同埋喺社会地位咁受捧 啊，同埋有趣啦，佢亦都揾到全世界啊顶级嘅足球教练嚟到训练，佢亦都曾经试过就想全国少年足球化添，系嘛？咁呢個呢就另外一個議題就係個文化對嗰個足球嗰運動嘅嗰個影響。 好啊，聽下電話先。 有冇關係啊？ 喺、你好。 你好， 小姐啊， 系啊， 请讲。 好开心啊，听你哋讲，识咗好多嘢。咁我想讲一讲咧，关于最近嗰单咧，好似你 即係好似覺得係八卦新聞，但我覺得都唔係。講阿梅根啦，同埋 Harry 王子啦，出去數呢個皇室嘅嘢啦。我嗱我自己本人覺得啦，我覺得佢搞數得好唔得體、唔大方咯，好似好小家咁。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政治風波，因為咧阿士頭婆咧根本初初就唔想回應，但最後都用61个字嚟回應。咁我覺得阿士頭婆即係回應得好大方得體啦。咁但係問題。我又感覺到呢，因為最近拜登又出嚟講嘢，希拉里又出嚟講嘢嘛。咁我覺得點解你啲大人物，我覺得你有政務你唔去做，咁士頭婆被逼回應嘅啫，都唔想回嘅。你哋出嚟就喺度挑撥，就話又做得好啊。咁有時拜登，佢根本政務，我都覺得佢冇乜做政務嘅嘢。咁好似講多兩句都驚佢講錯嘢嗰種，但係點解講呢啲嘢八卦嘢佢又出嚟講？希拉里亦都唔啱啦，你咁樣，我都係挑撥緊英美個之間啊，係咪想人哋嘅皇室冧咗佢先安樂呢？因為美國好似我唔記得邊張報紙咧，亦都出嚟寫叫啲人去去阿士頭婆嗰度趕佢哋出去佢家園啊，唔好俾個名銜嘅啫。咁我覺得真係。是不是一个阴谋？我觉得他可能 是你觉得 是 政治化是吗？ 是啊。 好啊好啊，请文教授回应一下。 我都觉得很不舒服的，看得非常之不舒服。就是如果你我个人呢，我真的不是很同意，即是不是说里面的是非黑白或者经历过的事真假，这个都不知道。那就即使是真呢，有时我们都觉得个大体很重要，就是你嫁得入人的家。那我很多人都讲论即是英女王那61个字，甚至有些人是觉得是公关的高手上的高手，她真是一个很有经历的女王。咁佢最後第一佢就會講係有啲咁嘅事咩？我有關注。另外就係我會徹查。第二就係、是其實咧依啲事情我哋可以喺屋企裏面再傾嚇，即係咁啊劃分咗個範疇。然之後係話咧，梅根、哈里同埋咧佢個仔嚇阿切都係佢哋永遠都好愛護嘅皇室嘅家庭成員。咁已經講得好清楚。即是旁人的指指点点，是吗？咁或者会话家事就在家事里面倾，咁样嘅道理。咁即是我是你是冇错，是凡系嘢都好容易成为一个政治嘅舞台嘅。咁、但你几时懂得去收啊停止呢件事？是要出声嘅。 你不幸生在帝王家，你所有嘅事情都系政治化的。或者系人哋可以将你转咗去政治化嚟玩。咁你預咗㗎啦，即係你每年攞國民咁多，即係你應該有呢個心理準備。但係整件事情呢，當然我唔會怪事啦，我亦都唔會怪嗰個新抱，我怪個仔。因為呢個老婆你搵㗎嘛，你搵嗰陣時候你預咗㗎啦。而且呢個王子喺呢個女人之前，我諗遇人無數囉。硬靓嘅硬歪嘅都曾经过咯，咁但系佢中意呢件嚟做老婆啊，佢中意同佢生仔啊，咁你必然就有呢啲后果噶啦，你知道嗰个女人系咩女人嚟噶啦，就算你结婚嗰阵时唔知道，你家阵都知噶啦，系嘛？咁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作为一个老公，你使到个老婆出嚟讲呢啲嘢。咁我當然怪你咯，係嘛？如果你係唔同意嘅話，你可以 quit 咗佢噶 ，DQ 佢。 我同意阿馬老師講個重點咧，就係因為皇室啊，皇室嘅本質啦，咁佢嘅家事咧都係政治事件嚟嘅，避唔到噶啦。不過我又好有趣咧，頭先講嗰61个字咧，我想讀俾大家聽，有幾個字好重要嘅。佢喺個聲明裏邊咧，非常之聰明嘅，即係阿英女王，即係佢講到話咧，即係特別提到呢個種族問題啦。我哋好關注呢個種族問題嘅，咁呢個係好敏感、好政治化啦。但另外佢提咗一句好精彩嘅，我覺得佢話 ：While some recollections may vary， 咩意思咧？就係話阿新抱啊。我哋大家嘅對呢件事嗰個記憶咧，可能有啲唔同嘅喎、哦。咁咧，但系我哋都會徹查噶啦。其實即係講咩 啊？係啊， 即係你講大話咯。所以即係喺公關上面，作為一個英女王嘅皇室，係呢61个字係字字千金嘅。 係啊，冇錯啊，可能刪咗好多。 喺呢個政治家 里面咧系 A B C 嚟噶啦， 系非常犀利 啊！呢啲啊正式系闹人唔用粗口，系嘛？即系韩生话斋呢啲咁嘅人，我未识欣赏咁。佢可以好用好谦卑嘅语言嚟到表达佢嘅立场， 嗯， 同埋佢嘅愤怒， 嗯 啊，咁呢啲政治化冇办法噶啦，啊。嗯咁啊，仲有啲政治化咧，係好好笑嘅啊！即係當年中蘇有矛盾嗰陣時，毛澤東就想呢個搶蘇聯嗰個位，即係嚟做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嘅頭啊！一個佢覺得佢資格老，第二個佢覺得佢掌握真理， 嗯， 係嘛？嗰啲唔理佢啦。總之即係事實就係中蘇論戰。咁啊，兩個大頭喺度拗叫，咁就又有一啲政治智慧喺裏面。啊，凡係見到呢啲場合咧，克魯曉夫即係當時嘅蘇共中央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啊，都會勸走。 嗯， 唉，唔好拗啦，飲杯咧咁啊。毛澤東梗係唔制啦，即係灌酒你點同鬼佬灌啦？即係人哋當飲水咁 ，vodka。 系伏特加， 93%嘅酒精，其实即系仲犀利过抹手酒精。咁佢啊可以成支咁灌嘅。毛泽东酒量甚浅啊，一杯葡萄酒已经面红噶啦。唉，好啦，你想敬我系嘛？我又敬你，敬咩咧？敬辣椒啊！啲好正噶，好味啊，整件啦、啊，整多件啦、啊。你唔惯啊？你一件我十件啦、啊梗系唔得啦，鬼佬辣椒点点个嘴，即刻就成个木晒啦。好啦，咁啊毛泽东嘅名言嚟啦，话革命者唔食得辣，点革命啊？咁克鲁晓夫梗系话你嗰啲算咩辣咧 ？Vodka 先辣啊嘛。所以就系饮食都政治化。咁呢样嘢咧，唔系讲到嚟而家几廿年，而系今天嚟讲，我哋。算是粵語人啦、 嗯 啊，算是即係廣東嗰個飲食範圍的人啦。咁啊，中意原汁原味嘅，中、 嗯、 意比較清淡嘅。廣東人唔係唔食辣，指天椒都有，但係唔使味味都辣， 冇錯， 唔使餐餐都辣，係嘛？咁但係而家香港嘅飲食就俾辣攻陷咗。我睇好多都本來唔應該放辣嘅，佢都放辣。 嗯 啊、而辣咧系好革命嘅食材， 嗯， 佢革命到咩程度呢佢一嚟啊，就百花开时我不发，我若开时都吓杀。 嗯， 我一辣你酸甜苦咸乜都食唔出啦，嗰条脷即系木咗啦，即系我 个原味冇晒啦， 我唔食辣嘅人就系咁嘅感觉。 嗯 啊，咁你话呢啲饮食文化里边咧？往往都可以提升到政治化。 嗯，絕對啦，即係唔好話話而家最熱門嘅就係疫苗有冇政治化啦，係咪、嗯？一定會有。但係咧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當有人出嚟就話請大家唔好將呢樣嘢政治化或者嗰樣嘢政治化嘅時候咧，亦都被閱讀為呢個就係最政治化， 嗯、 因為咧係你話邊啲應該討論，邊啲唔應該討論，邊啲唔應該反對或者係加言加語呢件事咧。就是政治化的表現、 嗯、我一開始就說了政治化是什麼呢就是不能談就是一言堂、 嗯、 即是我說是就是我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嗯、 這些就是政治化的基本表現嘛、 嗯、 他一定是即是一個人就已經揸種了是不能商量不能討論的、 嗯嗯、 是雖然他那個 group 叫做委員會其實不 是如果委員會你是委員長你都是一票而已 嗯、 你是委员长，你是主席，嗯、你是做咩嘅咧？开会咯，定议题咯， 嗯、 主持会议。 系、哎、你唔系话我哋嚟开会就嚟举手嘅，嗰啲就唔系委员会啦。 嗯、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支歌先。陈建安嘅叫做《噩梦经》。咁星期一晚咧，听晚啊，记得系10:30啦，啊毛泽东读《红楼梦》啊，这个嘉宾是刘兰昌。 好， 拜拜， 拜拜。 手在被里舞走着着啊，我害怕感觉内发觉有鬼那 超架， 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介烂泥大牙，我害怕但看着每寸发肤脆在谁在醒恶梦，美梦永不停。